是在中间剧场的多功能厅， 嗯 嗯，也欢迎大家过去看看，因为中间剧场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剧场，非常棒的一个地方。 嗯，十五、十六是7:30开始， 对，17号是下午3:30， 正好是听完我们今晚游戏，看完我们今晚游戏7:30那边话剧开始。 你怎么不想想我呢？我上班啊， 你星期天可以啊？ 对呀、 啊， 10号那不是下午3点开始吗？ 哎、 对不对？ 对， 时间正合适啊。 马上回去忙活忙活这件事儿。 对啊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啊。 啊，北京戏剧节啊，青年戏剧节，也希望大家支持我们现在很多真的很多非常年轻的导演、年轻的戏剧人在投身到这么一个舞台上，投身到这个里面，非常非常的棒、 嗯。 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。只有我们越多、越来越多的好的理解他们的观众在，在这个行业真的才能发展的更好一些。 是这样， 那在这里呢，再次感谢三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，今天我太开心了，来到我们的直播间，跟我们一起做今晚有戏这样一个节目，再次谢谢大家， 感谢我们的主创团队啊， 谢谢主持人，谢 谢、谢 谢 主持人 听众朋友们， 以后常来就好了嘛， 是我们就住这儿吧， 常来啊。 好，那也感谢各位听众、各位观众收听收看北京青年广播为您送出的今晚有戏，我是主持人郑磊， 我是主持人王哥，要感谢天津玉扁国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，谢谢、 接下来呢是博虎点秋香，明天晚上6:45我们再见， 拜拜。 是改变了我们，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回忆的青春，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，改变了我们，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的青依然的笑。